欢迎收他周报，我系杰特。 各位末日， 今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香港横风横雨。 我呢边都呼呼声啊。 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其实呢日咧就世界发生好多好多好多大事嘅。石破茂追于辞职，估唔到，估唔到佢竟然撑唔住，我仲以为佢可以撑多段时间嘅。 系啊，我都以为佢之前挨过嗰下就应该会死咗落去噶嘛，最后都两唔掂啦。 系啊，结果系跟用几支刺枪指住个头先逼佢辞到职嘅咧， 真系特别难睇。不过 跟住就板神就赢咗佢联盟嘅冠军啦。 嗯， 跟住 Ice Cream 即系 Ruby 站嗰个咧又开演唱会啦，所以咧就非常多嘢发生嘅呢个礼拜，系、堆晒一大堆嘢，即系暑假后嘅。综合症啊，啲人赶住晒喺暑假结束之前，明明出晒嚟。咁啲外新闻都好多嘅，不过最大嘅新闻竟然系卢志求婚。点读咧 ？Galidia 啊，佢、名佢首歌就日落净土，曾一段时间疯狂地社会现象级嘅，即系横扫各大 TikTok 啊、B 站啊、N 站啊、YouTube 咁样嘅横扫嘅一首名曲嚟嘅。咁就突然间宣布话无限期终止活动。咁就拗爆头， 最微妙或者系最神奇嘅地方系，我都系睇报时先知 道。阿当事人， 即系佢唔系 exactly 呢一句啦，但系佢意思先系咁啦。 嗱，佢组合就咁样嘅，美伊丽亚就 Maria 就唱歌，而作曲就 Toku 尚德，咁就两一对二人组合嚟嘅。咁咧女方面咧，阿丽亚咧就先话喺 news 先知道，吓佢做咩事啊？我完全唔知道嘅。 原来我哋接咗，即系我当年追踪嗰个情况啦。吓、啊，原来我哋接咗。 买有个最近例子就系、是、个球员翻到球会练波嘅时候话：你做乜翻嚟啊？俾人卖咗噶咯？吓、啊！跟住个球员睇咧就系、是、我系要喺 Romario 啊，即系嗰好有名嘅转会专家室嗰啲嗰个X account 度先知道，然后自己俾人卖咗。 嗯， 即系咁嘅荒唐事。 系呢度应该就系佢二人组合嚟噶嘛，一个单方面宣布要收皮咁样咯。 咁咧就依单嘢讲咗之后咧，女方面就话就爆晒料啦，就话当初又欠薪啊，写咗霸凌啊，诸如此加大堆，总之就压到佢咧，精神唞唔过气嚟。佢咧就叫做咩？做住就一路就挨住啦。佢话佢又唔想怪罪佢拍档尚德，叫挨住挨住，估唔到结果一次咁爆咗咁嘅嘢出嚟。 即系我忍得咁辛苦，然后你同我讲收费，你同我爆讲风爆先咯，咁样咯。 唉，咁而家都几头痕嘅，因为依组合咧通常系赢得早噶嘛，你突然间冇一个，个其实都会几。唔知点啊，尤其是佢咁嘅组合咧，其实好考好睇个作曲嗰个 style 嘅。 嗯， 你冇咗作曲嘅话，净系一个人嘅话，其实你好难发展嘅呢啲，即系好 Angela 咁样咯，嗰类系睇双人组噶嘛。另一个嗰、那个作曲风格好影响到嗰个主唱嗰个 style 嘅。 嗯，咁佢唔知系叫做体面说话，定系真心咁样谂啊？就话唔系好关对方事嘅，系主要系公司嗰边嘅问题，就唔好去叫，因为好容易想象到就系、是。突然间你个拍档宣布成个乐团解散，咁会唔会将啲责任啊嗰啲问题全部卸晒落嗰边咧？佢就话唔好，咁我唔肯定到底佢系真心定系场面话，咁啊，总之应该都系劳资纠纷嚟噶啦，呢个就。 不过佢就好啲嘅，因为相对嚟讲佢就冇解散咗之后嗰个铺条晒几年都唔翻嚟，佢系睇住佢哋，搞到佢自己要自己私下重组咁麻烦嘅。 嗯。 但系呢啲咁嘅嘢系平日每隔几年有一次，唔系新闻嚟，真系唔系新闻。 啲组合你就预咗佢会有散嘅一日嘅，不过点样散啫？ 佢嘅组合佢麻烦就系咩？个组合睇大佬，即系例如话 perfume 咁样，大家知 perfume 大佬其实中田香港啊嘛。虽然佢三个都好重要，但系真正佢系设立佢嘅音乐嘅 style 系嗰个 producer， 个 producer 话唔玩你三个就冻咗喺度，你个歌手就冻成个就唔知点算噶啦。是几头痕嘅 呢啲情况都系噶，啲二人组合啊，我都见过唔少啲一个唱一个作啊嘅二人组合啊，好多时散咗之后就完全就冇咗回事咁样，好多都系咁样嘅，即系 咁啊，即系唔知佢点啦。不过佢真系都冇，其实即系冇，我觉得其实佢系属于冇遗憾嗰种嚟嘅，因为我有啲喺前几日我喺B 站有人话，喂 Ruby 赞我得一首歌啫，我话。喂，你知唔知道几个歌手梦想得一首歌，就是、一首歌爆红啊？招眼就系呢对组合，佢有一首《日落净土》爆红，红到有咩啊？当年社会现象嚟噶，系去到有咩啊？连啲唔听，即系连嗰啲完全唔知道呢个圈嘅人嚟讲，即系听到嗰个节奏，一定记得嗰个 MV 嘅，去到呢个程度。喂，有几多好多歌手系净系靠一首歌食过世噶？好，甚至我 佢依个阿姐可以净靠依首歌就食过世噶啦，去到隔三不五时就会俾人攞翻出嚟翻炒啊，甚至而家仲系啊依首歌，你话几夸张啦？几耐啊？首歌当年洗晒所有各大影音网站版嘅名曲，咁最后祝佢希望佢好运啦，我都希望佢哋继续活动嘅。好啦，都有啲新翻嘅消息。 首先一个非人学生与厌世教师嘅小说嘅动画化。咁特别嘅地方系呢、這个系一个彩虹社嘅 Vtuber 做嘅小说嚟嘅。咁故事就有都好重嗰种常见嘅 Vtuber 嘅设定嗰种味啊，即系成扎人外啦，想要变成人。咁啊，呢种嘅设定，我系见得非恋常之多嘅 Vtuber 入边出现过呢类咁嘅设定。咁啊，本身都系做 V 噶嘛，咁用呢个故事去做。个核心咧就好多嘢可以玩嘅，咁做出嚟如何我就未睇过原作，所以唔肯定。不过可以睇一睇，最主要系啲声音好劲，又话月宫天，又话大西沙姐，又话长生玛利亚咁样，即系 一定系噶。因为呢类咁嘅片咧系好靠声优，好靠大牌声优，声优唔大牌鬼睇咩？ 又未至于嘅。不过既然系各村自己拱嘅嘢出嚟，咁佢大把资源啊嘛，咁咪可以豪华啲咯。即系钱方面同人物方面啦吓。 各村亲女月宫天啊嘛，各村片最好中意揾月宫天做女主角。 咩、系啊。 好啦，咁下一套就系、身为暗杀者的我明显比勇者还强。哇，够流到爆炸个名，一听个名就知道可以唔准细睇啊。 标准龙傲天讲完， 即系我中意啲名嘅，因为啲名话俾我知就咩，唔单止唔使睇，系连睇都可以唔使睇啊。我可以两句讲，即系听个名我就已经可以叫做咩？得啦，讲完啦，下一套。嗰啲嚟嘅， 唔系唔使睇咁简单，系一睇你系大概知道佢讲乜嘢。呢个好简单，因为佢将个内容全部写晒上标题，呢啲轻小说都系咁噶啦。重点系佢呢个唔算好夸张嘅长度，会话你听佢呢个系一套传统，我唔知要唔要加引号啦嘅轻小说，就系、是、标准龙傲天。即系而家好难得噶啦，而家嗰啲咧，啲咩腿腿流啊，啲咩有毒流啊，嗰啲奇奇怪怪嗰啲咧，先系现在主流嚟噶。你咁标准嘅龙傲天咧，反而相对少咗好多噶啦，已经即系已经用传统两个字加落去噶啦。咁佢呢个长度咪好传统咯？嗰阵时嘅轻小说系呢个长度噶嘛？我知差唔多十年八载前啦，嗰阵时嘅轻小说系呢个长度噶嘛，唔会再夸张啲啊嘛。而家系讲紧冇逗号已经算厉害嗰啲嘢嚟噶嘛？标准龙傲天，中意睇一睇啦吓你。总系有消费者，我睇过佢好多年前讲噶啦。呢啲嘢其实系有消费者嘅，系有一惨消费者。 有消费市场，相比其实比早几年都算好啦，而家系少咗啲噶啦，已经 系佢系俾嗰啲咧，俾社会虐打完之后社畜，我放工之后乜捻都唔想谂，我净系想睇个爽片，就系睇呢啲，系有人睇嘅咁啊，同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来的，自己看吧，这样这套的动画化。 然后呢就是 Amazon Prime Video 独占的藤本树短篇集。咁藤本树作的东西呢，我讲法就是他两个，他你看他两个风格的。他的短篇是神作，基本上大家说他短篇是神作来的。他长篇是勾流作，全部就是什么呢，拍了太多太空游嗨晒写出来的。 就是因为他的短篇呢就其实挺文青的，相当地文青的。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是同一个人会做出来的。 不是为什么这么红，就是很多啲文青啊，啲懒啲懒系去睇这类咁嘅片的人呢，拿去打飞机，就是他够文青嘛，他够嗰晒好嘛，就是日系嗰晒好嘛。但是我讲最多次就是喂，你不是只看他短片的，唔该，你系唔系个长片咧？一提到佢嘅电锯人，大家冇晒声出啦，个个唔系啲电锯人，嗰啲离谱嘢，真系。 即系其实两个方向都是小众嚟啊，老老实实就系你电锯人本来就不应该是大众睇嘅嘢嚟。我好似低温提佢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呢样嘢噶啦。不过佢唔知点解会上升咗个咁嘅高度，结果咪俾人笑到开花。你当佢喺度沟片咁睇嘅话咧，就冇所谓噶啦。即系咁，但系调翻转佢而家呢集短片咧，就都系嗰啲发想为主嘅，有部分系科幻啦，有部分系青春喜剧嗰啲咁嘅嘢。咁仲要系每个短片各揾间studio 去做，即系每一嚿啊，公司又唔一样，唔系完全唔一样啦，有啲公司负责两三部啦，咁但系有啲似集锦咁嘅嘢，老老实实，如果唔系用改编藤本树嘅话咧，大家好少见，有时嗰啲动画未来啊嗰啲咧，个类似嗰啲嗰种感觉嚟嘅，其实咁啊， 冇所谓啦，藤本树系文青，系动画嘅另一个打飞机大家嚟嘅，成班系攞佢攞嚟吹捧啊嘛。 哦，有啲都几真系几小清新嘅，呢个事实嚟嘅，唔紧要啦，反正两个你都唔中意啊。 跟住就系魔法少女育成计划。 我谂紧 几多年前， 系我哋大家认知中嗰个魔法少女育成计划，十年前咯。 咪就系咯，我其你当时你我睇条 link 吓，唔系啊嘛？ 我第一感觉唔系啊嘛，系唔好啦。 因为呢套嘢有冇一个需要非要去重新重启个 restart 嘅理由不可啊？喂，俾个理由我嚟，唔该。 即系嗰个年代咧，系突然间系有一大惨黑心惨嘅魔法科法少女嘅，呢个系算系代表作嚟噶啦。我虽然我睇到我系一路睇一路爆粗，爆完粗仲要系写文咧，就仲要由头闹到落嚟，跟住去 podcast 再闹多次，即我好难理解点解啲人系，如果你话藤本树嗰啲系拍捻咗太空游嗰啲咧，呢嚿咧就即系唔知道童年受到咩童年阴影搞出嚟嘅嘢嚟嘅，即系佢又唔够虚冤咁厉害，就纯粹为黑心残而黑心残嘅代表作嚟啊！ 虚冤定咩咋？ 虽然仲有后边更加多啲为黑心残而黑心残，但系仲要仲更做得更加衰嘅作品去垫底啊！但系我当初接触呢套嘢系几大冲击嘅，我真系冇谂到有人可以做啲写啲咁为咗呕心读者而呕心读者嘅剧情出嚟咯，即系嗰阵时我认识得少啦吓。 咪因为虚冤，因为算啦，呢个唔讨论虚冤嗰个创作风格啦。 人哋有料到就做乜都得，好认真嘅。 唔系虚冤咧，虚冤就系咩？佢呕心系个商业计算嚟嘅，佢计得好准，知道咩时候要呕心，但系咩时候应该收手。佢好，佢叻个，佢非常叻，但其他人唔系嘅玩法嚟嘅，即系知道呕心，以为呕心就大晒，就咁简单啫。 诶，即系点解要扯许愿咧？有一部分嘅原因都系因为阿许愿搞出嚟嘅， 粉完啊嘛， 即系模仿佢个风格咁啊。 即系粉完，大家以为系呢样嘢掂。 而且我之前讲扯开少，讲到许愿，讲到有少少咯。许愿早年嘅黑心残咧，严重地怀疑有相当一部分系佢个人以前嘅经历导致嘅。即系你见佢后边春风得意之后咧，黑许愿系死紧咗嘅。你从来之后就唔见咗黑海燕噶啦，你见佢写部剧嗰阵时写得几开心。 唔系，我觉得唔系，我反而觉得唔系呢个问题，而我觉得就系咩出佢嗱有啲我咁已经都睇过嘅，就系最近好多人系奇怪系惊讶就系咩嘛 ？Face Day 咧，原来咸 game 嚟噶。咁呢样嘢阿蘑菇都讲过就系点解当年话咸 game 啊？ 好卖， 因为咸 game 就人买啊嘛，唔系我问咩人买啊？我觉得当时虚渊佢早年咧，除当然咧，亦都有佢自己早年叫中二病年代啦。另一方面就系呢类剧情喺游电脑游戏系比较多人系会 buy 嘅。咁市场取态冇办法。好啦，去到主流啦。咁讲真就系，当你大明星上咗主流嘅时，梗系唔会再脱噶啦。咁今年尾应该同你做着泳衣拍水着相咩？上咗岸啦，做大明星咯，梗系唔会做呢个嘢噶啦。就咁样咯。 我睇法系调翻转，你谂下佢而家做咗白虚渊之后，佢好卖好多嗰啲嘢。当年啲嘢系叫好不叫做嘅，所以 唔系讲唔系啦。嗰年代唔同啊，因为你喺成人游戏世界本来就已经小众啦。你喺小众世界里面讨嗰班 fans， 你一定要够爆，即系佢出名就脱。好啦，成咗名咯，跟住翻三噶啦。我会觉得系咁样。 非系呢个情况，但系虚渊就唔应该系呢个情况。不过就算啦，我哋已经扯到好捻远啦。翻翻嚟呢套嘢啦，呢套嘢本身老老实实，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到底有乜资格去 reset 可能金主中医啦吓，我真系理解唔到。所以佢通常呢啲重启计划，原本套作品多少要有翻啲知名度噶嘛。系当年系爆过一下嘅，即系但系都系爆就系都系屌嘅啫嘛，唔系嗰啲名利双收嗰种嚟噶嘛。即系连爆都唔系佢爆嘅，而家就仲十年之后仲要再搞一次，即系 傻。 除咗系有啲人嘅执念之外，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原因啦。 我讲话就咩？唉，水永远都存在嘅，搵到水鱼得噶啦。嗱，另一个就系佢唔系水鱼，绝对唔系，只系叫做咩？鬼佬啲口味我哋唔理解嘅，就系恩纳道宫本武藏篇。 点鬼佬口味啫？虽然呢个系 Netflix 做嘅，但系呢套嘢日本人都中意噶。虽然系好少人，好少数中意。 唔系，系去我嘅讲话就系、是、去到宫本武藏篇已经变咗鸠片，已经变咗搞笑漫画噶啦。 诶、欸，唔系咩？ 因为 从来都系噶啦 吓。唔系， 我知唔系 Day One， 但系 未到 Day One。 我认知入边佢已经系鸠片嚟噶啦。 喺佢其实咧到父子打交嗰段咧，其实都仲系正常嘅。但开就开始暴走啦，去到宫本武藏篇之前，我叫做做咩？你算罢啦，你够你未啊？你系画啲乜嘢啊？睇到就系我拗爆头，佢唔系藤本树，佢唔系恋人嗰啲拗爆头，而系 你想画乜嘢？我唔好明白你要惊搞咩？根本冇撞，突然间用复制人再世，然后周围打嚟打去，黐下线到一个，唉，睇到头都痛埋。 你当认真咁当佢一套片，一套认真嘅片，喺咪会睇到头痛咯。你当佢一套脑洞大开嘅科幻片，咪好睇咯。 搞笑， 仲要搞笑嗰只啦，即系。 就是、因为最好睇，其实都系嗰句啦。佢最好睇就系系父子打交之前嗰段啫嘛。一过之后，佢系叫咩？夹硬要画落去，咁画唔到落去咩？搵求其搵啲嘢落去画吓，喂，一求其搵啲嘢落去画就变成咁嘅样啦。 嗯，一个暴走咗嘅作品咯，即系好多时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啊。即、就、系、是、你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夸张，然后收唔到科，咪网球王子嗰只咯。即、就、系、是，但系你要明白，网球王子正正经经打网球嗰个年代系有噶，其实存在噶。嗰下嗰个年代冇人睇噶嘛。后面变咗沟片先多人睇噶嘛？呢、這个 系啊，都话即系其好现实嘅就系、是、好多作品就系咩？你唔够沟就冇人睇，但系沟过头又难顶。 哦，咁 就睇你揾到嗰个标准啦。呢样嘢就系、 是、作为恶搞，佢都系一代传奇嚟嘅，已经系一代传奇嚟噶啦。咁啊， 好啦， 好啦，呢个系延期嘅消息嚟噶啦。之前我哋有提过噶，女骑士成为民族新娘，之前话十月播啊嘛，佢而家九月先同你讲，我哋做唔切，我哋要延到去二六年嘅四月。咁啊，你应该要揾新 shot 啦吓，咁啊，点都好过中间制作爆炸性嘅，大家都咁讲噶啦。咁当然啦，延完期之后系咪一定可以做得好咧？好啲，精良啲咧？唔一定嘅呢个业界上边，游戏可能系，动画唔系嘅，动画延期咧系爆炸先笑嚟嘅。咁啊，希望佢系好嗰边啦吓。 哦，跟住一直， 仲有一个就系、是、都好多年咯。佢出图嗰阵时咧，我仲谂紧。有边度恶搞作品啊？因为有啲恶搞作品咧，好中意用翻同呢个咁嘅构图啊，去搞啊嘛。街霸嘅真人电影， 佢真系拍啊！2016年10月上喎，话 终于有个时间咯，因为佢系几年前就话要拍，跟住就冇晒声气，然后而家丢咗张出嚟，喂，好似嗰只死一个只叫真人大打定乜嘅啊，系一只恶搞嘅格斗游戏啊。 Mortal Kombat 咯， 即系个 style 好似用佢个 style 嚟做街霸个样咯，我成搞出嚟就系、 是。交流程度比啲唔入流嘅 AI 做图更加交流。 出力就想点啊？希望纯粹系即系算够数啦。不过就好不安咯，即系 冇不安。 唔系龙珠嗰只真人化嗰只不安系不过如果佢玩恶搞其实可以嘅，即系多嗰句。 我期待，因为我都会系笑，会几好笑。 因为大家都知道最经典嘅街霸真人化是超级學霸霸王啊嘛， 系啊，早睇啊嘛， 呢个系全世界公认啊，唔系我哋香港人自嗨啊，全世界公认噶系， 我最够 沟片都系沟片嚟噶。 阿晶爷绝嘅绝技就系咩？将啲好难拍嘅嘢沟化，沟得嚟好睇，佢系专家嚟嘅。 跟住一个就应该系认真嘅，咁啊，原本呢套嘢都已经系好适合去做真人化嘅嘢啦，奇妙人生即系故事为主嘅游戏啦吓，咁、既然都系故事为主咯，仲要系本身都已经系偏写实风格嘅，咁真人化嘅剧集应该就唔会有啲咩甩漏噶啦，除非佢强行要搞啲咩创新啊，成嗰啲嘢，你正正经经咁将个故事拍出嚟啦，就已经有人 buy 噶啦，所以应该呢、這个就安全好多嘅，但系时间未定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另一个。就真人化嘅就系、是《Call of Duty》，咁派拉蒙要拍影真人影化，呢啲其实唔难嘅。 呢、這个就有啲微妙，即系微妙嘅地方系在于咩咧？《Call of Duty》嘅故事本身就系建基于写实嘅虚构故事，咁会唔会变咗一种另类嘅战争电影咧？ 就系 呢样唔难拍嘅，其实你肯抌钱落去就得噶啦，好有可能啊。边个故事？但系如果系 Call of Duty 平时嘅风格嘅话咧，有少少会变咗啲虚构嘅战争片咯，半虚构啦，有部分系写实，有部分系虚构嘅咁样嘅，好容易估计佢做咗啲咩出嚟噶啦，大概系呢个方向嚟噶啦，应该唔会有啲咩甩漏噶啦，咁样啦。 OK 啦，呢个就因为呢类片好容易好稳阵嘅，我觉得系只拍开呢类片就 本来就好适合写实化，或者应该系本来就系属于嗰边嘅嘢嚟嘅，老老实实，即系你战争片。大家睇嘅都系写实电影嚟噶嘛，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我哋而家用紧嘅 Discord 啦。官方无啦啦前两日收咗封信，又话有新消息嗰啲信咧， 话升级 系啦，升级。 佢话升级，但系两样嘢，第一，如升，你话嘅升级系冇任何意义嘅。首先，第二，我哋系用唔着嘅。点解咧？因为现佢嘅升级系将个伺服器嘅人数上限提升到2500万人。我除非你话要开一个群，系所有现在用户都车晒落去， 如果我真係諗唔到有乜嘢會用到呢個數，先唔講我哋用唔著，或者啲當紅嘅人用唔著，因為佢原本最初呢嘅上限係50万人，係唔可以叫最初啦，總之我之前見嗰陣時係50万啦，跟住上250万嗰陣時已經係講緊誰得㗎啦，因為 Discord 最大嗰個伺服器，你可以當成群組啦，我哋嗰個都叫群組，都係叫伺服器啊，入面最大嗰個係 Mojini。佢本来系有个莫津尼条款噶，系只有佢系有200万，因为其他上限系50万，系过唔到嘅。咁所以嗰时会系讲到莫津尼条款嚟嘅，嗰个系专货佢嘅。跟住后屘佢将佢升到250万，就已经系现在啊莫津尼都未到250万，啱我 check 咗啦，都系200多万嘅啫。咁最多个都系200多万，上唔到250万。咁你再上2500万有咩意义啊？毫无任何意义。你将你减咗嗰个上传档案上限俾翻我先好啦，先讲啦。 哥， 几痛苦噶？你而家可以试一试嘅。你 Discord 上边咧，而家上传图像任何档案啦，唔系图像啦，最大系10 MB。然后啱啱好卡 Q 住系咩呢？如果我系上传一张3072×3072，即系3K×3K 啦嘅图像嘅话咧，佢差唔多会卡住喺10 MB 上面 吓。喺个几微妙嘅佢诶，话细又唔能够话佢细，但系一个几微妙讲一，其实你可以俾讲一，我你俾50 MB我啦，单快佬。 哦，咁佢会同你讲咁啊，俾钱咯，伺服器加成， 就系所以增加埋啲无谓嘅嘢，屌对我嚟讲完全冇好处。 要 level 二先有，我哋而家系 level， 我哋个 server level 零，所以冇有未有耐。 因为我冇咁俾钱啊嘛，傻啊真系。 哦，佢好多时都用免费送 account 送嘅都可以做加成嘅，但系你要有最少要有4个人去做加成，因为一个付费嘅有2次加成，4个人全部抌晒落去有8次加成就可以上 level 二，咁啊有50 MB上传用量。然后如果你本身是付费的都可以增加上传容量的，应该如果是server加成高的话，就所有人付费不付费都会多一点，所以他就成日搞埋啲不切实际的提升，因为实际那些他要你给钱嘛，即是跌缩是这样，原来唉都不知道怎么说他，真的 不过在没得选择的情况， 即是我的感觉就是看着他大看着他坏咯，即是杰特用一次，所以不知道早期那种，因为早期他还是操作那时候是好使用者友善的，即是大家都是这么高这么大的那种氛围呢， 要赚钱的嘛，是这样的啦，这个世界上。 现在大了我不是什么咯，即是。 我可以理解的。 诶， 割韭菜啦，刘华斋 有冇有翼识飞咯？而家咪系啊， 系嘛？好啦，咁讲下啲已唔知飞咗去边度 ？Mon Hun 啦 ，Mon Hun WoW 就死晒啦，冚家富贵咗啦。咁咧就日经最近5月就访问咗 Capcom CEO 叶本春宏，咁就讲开就一定讲，咁你讲咁搵 Capcom 讲 Mon Hun 噶啦，佢就话PS 5价格过高，所以啲游戏唔好卖。 哇！真系屙屎唔出赖地烂到咧。 嗱，又唔首先就系、是、你啲 game 废同 PS 五啲 game 唔好卖系两个概念嚟嘅。PS 五啲 game 唔好卖系事实，你啲 game 废都系事实，但呢样嘢系冇必然关系冇关联嘅。 如果呢个嘢讲嘅系上一代Wise 嗰阵时，你话系因为受 PS 五个销量限制，咁我仲勉强可以讲得通，因为。而家你係多平台嘅喎， 咪 有 咯。 你最少要有部主機或者有部 PC 先可以叫玩家噶嘛。咁到底某一部平台銷量受限係唔影響嘅喎？你又冇好似之前咁樣主機獨佔咗先。即係如果你話主機獨佔咗先，然後主機市場好萎靡不振，啱啱出新機，大家都唔肯換新機，然後卡住咗，咁你仲係可以呢個藉口講一通啫。但係你而家係講緊。你任何你 Xbox 又好，你 PS 又好，你系 PC 都好，你都可以玩嘅。咁某一部主机唔好卖，唔关事噶、哦。即系除非你话成个业界萎缩，咁啊仲唔系我试唔出烂地硬。而且你嘅销量其实一开始系好好噶、哦。 唔系重点系你 game 唔系唔好卖嘅问题，只 game 太差咗啦，冇嘢玩，只 game 更新冇嘢更新，好短玩晒，内容 空白。依嘢唔关系边部机嘅问题噶， 即系仲要系窒捻到扑街咧。嗱，先讲啊 ，PS5 都会窒噶，冇窒得咁黐筋咁解咋。因为调翻转讲，1000万只系咪真系好差？唔明啊，系咪差都唔可以叫得上？只不过系 Mon Hun 嚟讲，以佢咁样全世界去手法嚟讲，1000万只唔算低噶啦。 咪1000万应该咁讲，如果全球1000万咧，其实叫做一般嘅啫，即系叫做 OK 好咯。因为 讲真，你全球咁多个市场，即系加埋有1000万个咧，正常嘅，即系叫一个叫做咩大作基本盘，哇，特别好卖唔算，但绝对唔算差嗰只， 都算好卖嘅，就算以大作嚟，好问题就系佢呢1000万嘅构成，主要都系首月去做出嚟，一个月之后。个销量系暴跌嘅，以前 Monhunt 咧系讲紧长卖长有噶嘛，但系佢而家最初个月卖完之后咧，后边就冇人买了，即唔系完全领，我知道，其实佢而家每月销售数咧都有好多啲作品嘅数啊，好似几十万咯，40-50万左右啦，一个月其实唔少噶，不过最难睇嘅地方系乜嘢咧 ？Monhunt Wise 都有30几万，你卖紧40-50万。嗯，会唔会难听少少咧？即系虽然啊，我唔肯定关唔关系你新作太烂事，啲人走去买翻前作嚟玩啦，我唔肯定啊。咁好明显佢个销售数极速下滑，系因为口碑太差，大家玩完之后冇料到啦，又窒啦，又翻炒烂啦，冇新意啦，咁样各种样嘢加埋之后，咁你口碑差，咁后续销量咪差咯。啱啱一开始卖嗰啲，基本上系。唔知你嘅作品质素如何嘅情况下，见到 Monhunt 就够买噶嘛？嗰、那个咪冇影响，冇受你后面啲质素影响咯。即系我成日都讲噶啦，你部电影烂戏几烂都好，你首映都系好睇噶嘛，个成绩都系好噶嘛、因为大家都唔太知你入边系点噶嘛，已经入咗场啦嘛。但系你之后个出嚟口碑爆炸，即系边方面都爆炸都好啦。咁然后大家知道喂呢套大烂片嚟噶，虽然宣传好劲。咁但今日唔入场睇佢个销售佢咪暴跌咯，一样情况啫嘛。咁而家玩家割凳，咁你梗系销售差啦。我先唔出烂地眼，而家再去赖 PS5 啫。谂紧你不如赖 PC 好难优化啦。讲呢啲真系 好啦。咁我讲下呢间又系奇尼公司嘅波伊扎。 近年都冇咩好消息啊。咁啊，其实都毫不意外啦。我哋上回讲到嘅就系、是。或者应该再前少少拉翻前啦，因为都有啲时间啦。魔兽咧系有一扎玩家系唔中意现在版本嘅魔兽嘅，咁佢哋系会另外开个私服出嚟，去用翻呢个 1.12 版嘅魔兽去 run 一个私服。原因唔系因为佢唔想俾钱，唔系因为性，系因为佢就系唔想玩新版嘅。佢之 1.12 之后嗰、那个大更新咗之后啊，系有好多玩家系唔满意嘅。但佢又唔系唔想玩，佢只系唔满意新嘅版本。咁佢咧就系、是、成扎人就可以再开咗啲私服，就去行翻佢个旧版本。咁、然后就一直都相安无事，因为两者其实都几平行时空下噶。咁玻璃渣理论上佢系可以告人嘅，完全可以，因为版权喺佢手上边。但系一嚟就冇太大利益冲突，嗰扎人本来就走咗噶啦；二嚟就系只眼开只眼闭啦咁样。咁但系前嗰排我哋上回就讲到。佢官方去出怀旧服，即系又系佢出翻旧版出嚟，唔肯定系咪1.12版啦。总之就系当年嘅旧版啦。咁啊出个卡式出嚟， 对，就即刻收系啦，所以就即刻收晒，因为私服白私服皮啦，去收嚟啲皮啦。 有唔少嘅私服都系话，哦，我哋光荣完成任务，我哋上回系讲到呢度嘅，有咁，但系都唔系个个都会马上就收工噶嘛。毕竟一嚟又系你本来喺个服入边有累积啊成，二嚟就系、是、就算官方都未必一定玩得惯噶嘛，可能玩惯咗个私服版本，咁、有说法系报收到嘅。咁而家玻璃渣就告现存最大嘅怀旧版私服，就系、是、告佢。调翻转讲就系、是。道理上、法律上都是他站得住角的啦。虽然就当初是因为你改版改到大家不玩先搞成这样的、然后你是过了十九几年，我不肯定个时间啦，总之好多年之后你先出一个官方服出来，然后你走去扫晒其他人，那即是怎么讲啊、有少少难睇的，但是不是理解不到的，就是毕竟你就是真白人抢了人钱的这样情况咯。 可以理解的。 即系两边都可以理解嘅，就系我他妈就真系当年想玩旧版，就唔想玩你新版，我可以理解嘅。所以唔系话好纯粹嗰啲老翻嘅私服系几有第二名份噶。咁但系后屘就你出官方出咗，咁除非你同我讲官方话我可以将我啲资料过嘅啫，如果唔系你叫我又嚟重新嚟过，唔系个个成得顺嘅嘛。咁所以我哋理解到有啲私服继续行嘅，咁官方你未必系最好嘅处理方法，我觉得你咪收为己用咯，直接将佢原地合法化，你成个团体收过嚟， 可以同佢哋傾下呢咁嘅嘢噶嘛。不過未必傾得掂呢個又係事實嘅。總之一地雞毛啦，一切還不是你玻璃渣搞出嚟嘅問題。 系 啦，好啦，咁啊，呢个礼拜最大嘅 好啦，讲下啲本周嘅最大新闻啦，就系空中骑士，咁就终于出到啦，骑咗七年，成班鬼佬湿到咧一滴潮吹咁样。 因为当年系讲紧当年啊，一几年嘅年代啊，当然系自己出咗之后一七年出嘅，之后嘅好几年，只要有任何玩家表示佢有兴趣一啲独立游戏啊，或者动作游戏啊、平台游戏啊、类人和恶魔城啊、something 咧，即系同佢嗨到边嘅作品，一定系佢先推佢噶啦。 恶魔城系即系叫做咩？恶魔城系游戏，月下应唔系直接讲句 银河恶星城嘅游戏。 月下夜星空系嗰种咧平面地图跳嚟跳去嘅，喺一个大切横切面地图里面走嚟走去嘅。当然，月下夜星空走咗之后咧，就无数游戏想学佢，但系咧之后好少游戏成功，其中一只就系呢只。 系而家大家会知道系恶魔城系即成个系列啦，即系唔该啊，系类似咁嘅嘢，即系而家等于云系咁样嘅一扎，佢哋唔系真系同有咩血缘关系，但系你会见到架构啊、玩法啊，会有啲类似元素喺度。点解有崛起呢？其实好大程度系空洞骑士搞出嚟嘅。当年一几年佢出完咗之后，佢本身大成功啦，名气好响啦，咁然后。大家重新发掘翻呢个系谱出嚟，出咗多咗好多咁嘅嘢，都系靠空洞骑士搞出嚟。佢出咗扎 DLC 啦，咁后屘佢个 DLC 而家变，跟住就话啊，个 DLC 大一剂，我唯有就直情当系其实算系外传啦吓，或者应该叫前传，因为个主角就系入边其中一个 boss 大黄蜂，而系讲紧佢以前嘅故事，所以应该算系前传啦。咁本来佢。製作係話 DLC 嘅，但係突然間變咗一個新作，然後佢仲要啲絲如傳統源源不絕各種各樣嘅嘢生落去加落去佢度，變成就越來越多嘢要做。問題就係佢係一個小製作團體嚟㗎嘛，咁無限多嘅嘢做。佢嘅講法啦，我哋冇遇到開發問題，開發七年我係結結實實咁七年係不斷咁做緊嘢。問題就係真係太多嘢做，我哋人太少。一条翻转讲， 不过咧，呢个经历都系佢努力系有成果嘅，竟然夸张到可能 stream 杀少少火，夸张到有冇咁夸张啊？ 系咪全世界全我好认真嘅，因为大家真系等咗好耐，然后要同一时间想最快时间去玩到佢，结果系因为太多人去连线。变成咗人肉 DDoS 咗个 Steam 个 server 其实好坚挺噶，佢可以 DDoS 到佢都几恐怖下噶。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佢唔搞预售啊，大作即系譬如就当芒克啦，啱啱讲紧，点解佢唔会取笠人哋啊？系因为佢好早就开始搞预售啊，成预售，跟住就近期就开始有预下载啊、试玩版啊嗰啲嘢俾你单定先啊嘛。但系佢系特集出现噶嘛，我哋之前讲紧啦，七年唔出声，一出声就我下个礼拜出啦。是好撚大鑊㗎嘛，所以佢結果就係佢到正式發售嗰一刻，全世界去結帳去埋單去買隻 game， 所以先一次過用咗四區咋嘛。 不過依家都幾平喎，因為我喺Switch 嗰個 store 睇到呢2300蚊咋喎。 係啊， 80蚊就好平啦。 我呢邊見都係16磅咋嘛，即係86蚊港幣。 差唔多價錢啦，即係2300蚊都要夠人水咋嘛，夠800蚊咋嘛。好平， 佢之前前作佢即系无印啦，无印嘅空洞骑士都系呢个价啫嘛，冇喐过。佢开发咗七年嘅价钱冇喐过。 咁依系佢较低成本制作嘅呢啲嘢，因为依有佢咯。一季嘅话咧，你人对你要求特别高噶啦，即系好似摩天咁样。你一季嘅话，人对你要求高咗，你又好，你评价就拉低咗。但系咁嘅价钱，即系嗰句，你玩到翻你真系玩到翻你心唔虚咁样咁平嘅价钱，你仲压租。 重要是它是没有 DRM 的 DRM free 的、 啊、 不过调回转讲独立游戏其实向来都是差不多这个价的，问题就是它的规模不可以叫规模啦，全世界评价销量什么都好啦，早就远超过了独立游戏的标准，但它依然是卖回独立游戏的价钱，独立游戏卖紧100多蚊是很正常的事的、你卖超过200蚊的独立游戏是非常常之罕见的，要讲就调回转要讲，但它你有你，但系你话你自己独立游戏，的确系，问题就系、你一般认为嘅独立游戏唔应该系咁嘅 size 噶嘛，即系所以会变成其他人话，喂，我好难做喎， 都唔好大啫，几咩啫，几支啫嘛， 唔系讲紧佢游戏 size 啊，总之系 咁結果咧就係仲要佢係特襲式發售啊嘛，結果就係原本預定喺呢個時候發售嗰啲全世界讓路。喂，我係捉立物品，我絕對唔會想喺空洞城市發售嘅嗰個禮拜入邊發售咯。即係呢個月你都冇行攞出嚟添啊！真係，尤其是隻 game 本身咧個量係非常之大嘅，你要玩曬佢咧，正常嚟講你唔係啲咩特別高手嘅話咧，玩你一個月絕對唔係問題嘅。 咪即係當年啊，惡魔城嘅月下日信谷啦，你真係成個惡魔城掃曬成個地圖係掃好乸耐㗎，幾鬼大個地圖，仲有。死人恶魔城佢仲要个女恶魔城，即系佢哋又要反转玩多次，有排数嘅系去到依类咁嘅死人恶魔城系嘅迷宫。 咁啊，总之点都好啦，只游戏系大震荡，大家全世界避车避让，即系仲要系紧急避让。你话你 GTA 六都好啦，你神捻早讲定噶嘛，即系你改你而家延期都系神捻早讲定延期噶嘛，你要避系好容易嘅事啊。但系佢而家讲我下个礼拜发售，喂大佬人哋神早plan好咗噶啦嘛，咁啊，不过人哋唔系专心搞鸠你嘅，应该就系总之我做完啦，我咪同你讲，做完咪攞出嚟咯，但系未做完之前系一句话都唔讲，系咁啊， 好蛇嘅，我都系啊，你惊唔做完唔好喺度压支压咗，又喺度话几时出几时出鸠几时出，喺度收成喺度放埋烟幕， 例子咪 GTA 六咯，即系。然后仲要系佢仲破咗，应该系 Steam 最高同时系上市人数嘅独立游戏，即系佢唔系最多，佢五十几万，佢前面嗰啲应该全部都系商业化发售游戏嚟嘅。佢系以独游戏嘅身份五十几万同时首先，好恐怖。而最可爱嘅地方系咩咧？佢最开始嗰两个零钟咧，嗰度同时人上市人数并不多噶。点解啊？ 买唔到， 因为大家买唔到，即系。而且呢只嘢系首日 XGP， 如果你真系连嗰百几蚊都唔想俾，但系你又想跟风试一试嘅，咁你如果你有买开Xbox Game Pass 嘅话，咁咪去睇一睇，去试一试咯。嗱，先不过调翻转讲，其实呢只 game 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嘅，又系同样嘅情况啦。咁不过呢个价钱冇所谓啦，你跟风买翻嚟试一试都 2399，我有少少冲动买。不过要注意啊，如果你Switch 2嘅话，唔该去日 store， 香港 store 冇嘅，唔知点解，因为得介咗中文版。 同埋呢隻 game 係支援 Mac 機嘅，你鍾意可以用 Mac 機玩嘅。咁然後咁入面啲出嚟之後就入面好多咪咪啦，因為理論上佢入面呢，佢講到明大黃蜂呢係黐性嘅，講明嘅。咁然後呢，佢其實你睇唔睇出嘅，除咗一個好似群嘅披風，嗰個理論上係披風嚟嘅，但你睇落去似群啦之外呢，你係唔覺佢係女性嘅。然後佢入面呢係沒有裸體的，當然啦係唔會有任何嘢睇嘅，就是、黑色火柴咁樣嘅樣，你就知道佢畫風係咁樣噶嘛。然後有啲嗰種 VV 咁就走出嚟啦，即係我見到一張圖好有趣，唔知點解擊中咗我個笑點啦。雖然係大家諗玩家係習慣咗噶啦，即係就係嗰陣正传个主角啊，同佢讲，我当初打你嗰阵时候，你条血条咁长噶、哦，点解你做主角的时候条血条都咁多噶？即系不如呢就大家明噶啦， 机智传统咯， 啊，即系当年机智已经吐槽晒噶啦，呢啲就即系，总之就系大家好开心，一个祭典式咁嘅嘢啦，突然间嚟到啊。咁样评价方面，当然系压倒性好评啦，基本上唔使谂嘅。不过有个好奇怪嘅地方就系咩？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呢个 Steam 嘅评价嗰个新功能啦，就系可以分语言别咁去净系某一个语言嘅评分去分开俾你睇啦。咁喺简体中文入边咧，那个评分系褒贬不一。咁你諗一諗到一定係出咗咩問題㗎啦。不過就唔係大家想象嗰種話又話有啲咩負評炸彈啊嗰類嘢。呢個係真係關個作品事嘅，而且都幾關佢呢個新功能搞出嚟嘅分區所顯現出嚟隻遊戲本身嘅問題。就係乜嘢啦，就係佢個翻譯。佢有簡體中文翻譯㗎，所以你可以想象用簡體中文人大部分都係用睇個翻譯版啦。雖然我睇完之後我真係用睇翻譯版算夠數啦。咩事呢，就係佢入面個翻譯個譯者係有時你睇啲漢化組啊新分析啲嘅嘢呢，有時會見到呢一種咁嘅自嗨式翻譯㗎。佢譯出嚟嗰啲嘢呢，有人話半文言偽文言，同文言系其实全全知唔上边嘅嗰嚿嘢，就只系将嗰啲文字写到好懒，系好似雕文弄墨咁样咯。但系又既唔优雅，亦都唔系文言文， 整一大扎好难明嘅冷僻用字，咁啊懒系自己好有文采咁嗰种咧。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好有文采嗰啲咧，都上次可以俾个绝俾你，容唔容易睇得明系咁回事？大家当年俾文言文摧残过之后，都未知完全睇唔明。但系呢个真系唔系文言文啦，我先讲啦。近年中国唔一定翻译嘅，总之系只系写文嘅咧，就有啲系会想行呢种咁嘅风格，即系伪古风啊！我唔知咁点样形容喺佢哋心目中古人讲嘅说话嘅风格，同呢个所谓个汉服一样，系完全创造出嚟嘅。以前嘅人唔系咁样做，而家人都唔会咁样做，咁边度变出嚟嘅？纯粹就系用一啲好难明嘅字，佢嘅难明唔系因为佢好高深所以难明，而系佢用嘅字好冷僻。有时会有啲似是而非，系似是而非啊！记住啊，重点系而非啊嘅文字，去令你睇好似睇到好似好难明咁。即系我调翻转讲，哎呀，屌啊，等大佬，你直接将嚿嘢写完之后，过一过 GPT 之类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话佢变成文言文风格，虽然都唔系真系好严格意义嘅文言文，都好啦，都冇你写得咁 Q 衰咯。即系咩叫东施后贫？画虎不成反类犬就呢啲啦。虽然我的确有见过啲真係有啲啲料到嘅写出嚟系真係有几分似以前啲人写嘢，即文白夹杂咁样。其实以前写人写嘢呢大部分真係文白夹杂嘅。但呢个唔系文白夹杂，因为冇文嘅部分，所以唔可以叫文白夹杂。即结果就因为咁，所以有好多人系留负评嘅。简体中文入边，咁呢个的确系关事，亦都系的确系呢个分类方法嘅初衷嚟嘅。因为净系简体中文有呢个翻译问题，咁啊，开发者嗰边个 Cherry Team 嗰边就已经讲咗啦，会换咗佢嘅嘢，但你要俾啲时间我。佢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可以执咗佢，咁我唔知点解佢可以做咁快啦。你都有唔少文本啫嘛，两个礼拜你换得晒？可能佢本身就有一个叫做。普通嘅翻译版本，即系正常嘅书面与白话文嘅翻译版本嘅，但系唔知边个嘅主意换咗个咁样嘅版本啦，即系唯一解释啦。两个礼拜我真系咁谂到，点解咁快可以译得晒啊？咁总之而家呢个咧就系属于简体中文版嘅专有问题啊。咁如果你拣正常咧，如果你而家已经玩嘅话咧，咁啊避开佢咯，就系调翻转唔使死嘅大佬，就系。应该是我认知入面第一次 Steam 这个评价最发挥到能力的地方，就是真的简体中文的用者你才会赖这个嚟的嘛。如果你看日文你看英文是不会有赖这些东西的嘛。自己睇到啦，咁样咯。好啦，咁啊 ，Steam 啦，咁啊，继续讲 Steam 嘅嘢相关啦。咁啊 ，Steam 咧就注册咗个商标，Steam Frame 每帧嗰个 frame 啊，然后推测啊，佢应该一部 VR 嘅主机，即系佢可以砌埋俾 VR 俾你。 VR， 即系你可以理解成系 Steam 去出 VR 头盔咯。 一年就仲出 VR 头盔，会唔会冒险一啲啲咁啫？ 即係之前佢同HTC 嗰邊合作，嗰陣時靠嗰邊合作，但係問題就係 HTC 嗰嚿 VR 而家仲有冇影啦？ 過曬氣啦！而家即係好老實嘅，而家所謂 3D game 都即係可以 VR game， 其實都已經過咗氣啦。好认真噶， 睇你点睇咯，因为佢又唔系次次出得一定掂嘅，佢上一部之前出嗰部主机系唔掂嘅，都系嗰部主机其实就系一部 PC， 大家讲过噶啦。咁我知道 Steam Deck 其实都系部 PC，OK 啊，但系 Steam Deck 佢出完咗之后，系真系将一个原本已经冇人再理会嘅赛道，突然间出翻嚟，你见包括 Ali 在内后边一大惨，掌上 PC 嘅主机出咗一大惨，就系因为 Steam Deck 嘅出现啫嘛。虽然佢其实性能系远落后于后边嗰扎嘅，不过会唔会就出现嗰个类似协同效应咧？因为佢其实以掌上主机嚟讲啊，个价钱其实非常之平。你而家要有心揾嘅话，你千几两千蚊可以揾到部 Sweet 嘅价钱嚟嘅，大佬。咁当然佢嘅性能都对得住佢个价钱嘅各方面啦，好定唔好方面都系。咁会唔会因为咁佢可以又将一个大家已经觉得搞不捻掂嘅 VR 赛道又盘起嚟呢？靠佢个非常大嘅使用者人口， 我觉得唔得，好真嘅， 未必唔得，我觉得唔会好睇好， 即系始终唔系一模一样嘅情况，但系未必唔可能。咁真系要睇个群落效应，因为大家做咗好咁耐 BR 啊，都系一路都系想搞大个市。搞得大嘅话，就会开始会有人出嚟同你出嘢、出生态啊、出应用啊、出剩，然后就可以搞起个嘢。Apple 当初都系想咁样做，但系当然啦 ，Apple 嗰个价钱就好明显唔捻系想普及俾你噶啦，三皮一个。但是如果是 Steam 的出的话呢，再出个 Steam Deck 这样物超所值，我真的可能讲物超所值，你两千元买部这样的东西，你真的你符符合求啊大佬。可以出到咁低价的话呢，有机会会做到的。不过问题就是我转职了一次，不过都是要讲的啦。不过就是这个动作 MetaQuest 已经做了很久了，都不太见它有什么好的应用出来，它那边都很便宜的。而家299喎，我唔好記得個價錢，總之都係好平嘅啫嘛。咁啊，到底會唔會有用咧？就睇下咯。即係畢竟，即係 Steam 搞咩都係大件事嚟噶啦。佢以佢嘅玩家嗰個人數基礎嘅話，咁啊。 好啦，咁我講啦。咁今個禮拜電影啫，其實依個禮拜咧，電影界最大單嘢就係咩啊？爆出口，真係上啦，爆出口。 你有冇去嗰個場打卡啦？ 我 高仙嗰边啊嘛， 因为我睇咧就系、是、我系上个礼拜六去咗高仙睇嘅，咁佢上优先场，高仙都几落心噶，个场系真系做到爆出口嗰啲嘢贴到周围都系噶，算系几、算系几花本几落本嘅。咁咧套戏咧就三日内就收九亿几日元，咁咧就差唔多四十亿啦。以一套咁低成本，低到咩程度就系搭一个 L 字型嘅场景，跟住咧。系佢揾个车，揾即系揾个地铁站拍几个镜头，咁就搞掂嘅。成套最贵嘅咩？义工和也，演员，其他都系啲唔系好识嘅。小红菜系唔好多戏份嘅啫嘛。咁收集亿其实算好劲嘅呢套戏。 我确认下先，你讲嘅低成本系指个电影都系低成本？ 低成本好低，都话成套戏就咩？冇乜特技，最贵嘅演唯一一个叫贵演员就义工和也，跟住全部场景。你算几多钱啦、啊？跟住个大叔又系嗰个越还原度高到你惊嘅大叔，系舞台剧演员嚟嘅。跟住个靓仔又唔系，跟住小龙菜奈又唔系好多戏叫客串性质嘅。咁啊，算几贵啊套戏 ？B 级甚至我觉得 B 级细作嚟嘅，但系呢套戏咁收十亿算劲噶啦。同埋呢套嘢佢都炒翻起只 game， 咁咧只 game 咧就突然更新就加翻啲毒诶，加翻戏里面而变入去，咁就亦都大减价，就减价减到好似咩啊？好二百几蚊就十几廿蚊就而家。你买真系随时买到啊！ 我谂紧呢只嘢仲可以减价。 系啊，即系当初佢系1000 yen啫嘛，而家减好似几十几百 yen 啫嘛，咁到。 喂，你要知道啊，佢只 game 仲平过你电影飞喎。 系啊，只 game 仲平电影飞，但系咧嗱，真嘅套戏系好睇嘅。不过咧，前提就系你起码对呢只 game 有嘅基本玩法有啲认识，唔系嘅话会比较拗头。 哦，咁呢个唔难啊，都系两句嘢，一句起两句字已经讲晒佢入边玩乜嘢啦。 系啊，因为佢呢、這个，因为佢系一个几微妙嘅，佢就介乎于。出圈和不出圈之间，他在game玩家之间很有名， YouTuber、VTuber 之间很有名，但他又未红到好像Lubiza那类那样，连啲阿乜水阿边位都知道的程度。所以呢好像我的妹那些完全不玩游戏的都不是 VTuber 的人来讲，他就真的拗皱头。他去场睇的时候呢，之前做什么东西，因为看完游戏之后他自己找回实况片来看才知道这game玩什么。有这些人的是不少的，这些人但套嘢系好睇嘅，我再强调系值得入去睇嘅。又睇义工和也嗰啲点下点下表情啊，嗰、那个还原度高到你恐震惊嘅大叔啊，值得嘅。我系呢套嘢我推人入去睇呢套戏系。 OK 啦， 好啦，跟住讲下，跟住呢个就系之前我讲噶啦，自从麦当劳换咗个香港 CEO 之后，佢宣传咧就梗系排山倒海地一浪接一浪，新一代新一集宣传就咩咧？你摩士汉堡揾石田章做配音啊？我揾宝智。 先讲应该系石田先噶，应该系 石田先。Mossberger 揾石田唔知咩几周年纪念，就揾石田章去做旁白。咁麦当劳二话不说就系、是、你揾石田，我揾宝智，跟住就揾宝智去录咗广告，写住 CV 宝智中一郎。 虽然佢有少少欺诈嘅，其实佢个 CV 系讲紧旁白嘅啫，唔系帮个角色去配。虽然佢系可以配到女声嘅，但系佢入边系用翻个男色去做旁白嚟嘅啫，唔系话佢帮个角色配啊。 但系佢谂啊，好嘢、啊，即系麦当劳，即系你唔好理点就麦当劳换咗，即系香港人 CEO 咧，佢宣传即系去咗叫出神入化秘宝。谂下我依几个月嚟讲几多麦当劳嘅宣传啊！由 Ruby 站啦 ，Luna C 啦，跟住一路跟住咧，八十年代嗰啲动画嘅广告啦， 哇，即一浪接一浪，花神多到你唔信。 嗯， 仲有啊，佢广告唔玩耐噶，系呢个礼拜玩完之后，佢就下个礼拜就完全唔理 个 广告，新广告啦。 啊，即系我哋讲咗好 Q 多，你揾下我哋新闻有记录低，即系只要系比较出名嘅红起嚟嘅咧，都有再有之前阿达比米啦，即系即系成集都系将佢一个曾经差少少话接拆咗佢嘅状况，喺日本系之前我哋重申一次啦，曾经有段时间系讲紧经营不善，搞到好卵大镬，再加埋啲食安风波啊嗰啲嘢加埋咧。差啲就系咪要撤出日本咁滞？讲嗰阵时系讲紧要撤出日本嘅。 但系而家去到个个都话去麦当劳，真系噶，系个个都去麦当劳。我而家随便一睇啊，我而家好中意睇麦当劳嗰个 X account 嘅，因为日都佢 X account 咧，仲劲过好多实况主或者系嗰啲抖音 account。因为佢不断啲咩小片同我死埋一边嗰啲嗱，今日就因为佢月全食啊嘛，琴晚， 嗯， 今日即刻有个月全食嘅月记汉堡月全食啦，几快啊！ 这个之前话有预算，好似上个礼拜已经讲紧噶啦，仲要系搞咗大惨啊！当初元气汉堡系得一只噶啫嘛，佢搞咗一大惨嘅嘢出嚟，每次都出个新嘅嘢出嚟嘛。咁 入唔好话月变汉堡喺日本好受欢迎噶， 嗯， 一到中秋咧，日本人就话：我食老妈月变汉堡啦， 嗯， 真噶，唔系讲笑嘅一样嘢，我好好嘢。香港即系香港反而唔识抄，唉，失计败。如果香港照抄啦，香港照抄爆红啦！依個屎忽橋，你唔好理。即係呢幾個月，即係講物，即係依幾，我究竟講幾多麥當勞嘅廣告咧？我唔知講幾多個啦，多到你數唔曬。 月見漢堡係其中一個計呢個聖誕要食 KFC、中秋要烤肉之外，其中一個非常成功嘅商業推動嘅習俗嚟嘅。变咗习俗啦，已经系。当然啦，唔止系麦当劳搞嘅，其他都有搞，不过就冇佢咁出名啦。其他快餐都有出月见汉堡噶，虽然有部分唔少啊，甚至系有少少揾笨柒嘅，即系不过算啦。 嗱，顺便最后补句啦，我喺香港时喺度扫紧麦当劳啲广告，扫八月廿四号又见到咩啊？江口拓也帮佢配广告嘅 Luna 师。就是老中青什么年代，一由八十年代橙路一刻的年代扫到现在 Ruby 站，哇，什么年代杀晒你玩晒了你，就是自从木村张年少了出了事，木村没做御用广告之后，好突然间好像哇解决，好像大解放这样，神人啊。好啦，咁麦当劳放心，麦当劳我会继续讲的，因为他宣传太好讲了。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一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